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俄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越南文、老挝文等十个外国语种单行本和中英文对照本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同时，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五个民族语种单行本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文、壮文等两个民族语种单行本已由民族出版社分别同四川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向全国公开发行。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今天关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这里曾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在各地的帮助支持下，怒江州实现了从区域性深度贫困到整体脱贫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一步跨千年的奇迹。眼下，这里正大力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总台驻云南记者李腾飞、怒江台记者刘江、王玉林报道。 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是独龙族聚居地，脱贫摘帽以后，当地立足山林青葱、天蓝水绿的自然气候条件，走上了一条保护生态、绿色发展之路。草果、羊肚菌、中药材、独龙牛等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临近年尾，在独龙江乡建绿宝林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里，理事长姜文和乡亲们一起盘算着今年的收成，免费发放种苗，组织种植管理专题培训，订单式销售渠道，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让大家的收入越来越多元。 我们的收益可能是30万左右，今年是20万是必须要分的，再加上误工分的话，一家一户可能分到差不多15000左右。 如今，大产业加新主体加新平台思路正在成为怒江州推进乡村振兴的亮点。蓝屏县通电镇蓝屏海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当地重点引进的农业产业化项目，通过务工、松针收购、农机租赁、地租等方式，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的目标。蓝屏海生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我们累计带动当地就业1273人，总的我们这个带动扶持的这个资金的话是3500多万。 产业兴旺也让卤水市古灯乡马鹅河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邓龙桑找到了挣钱的活计。 我在附近搞了一个养鸡场，一个月可以赚得下来2000块的生活费，还要出去外面打工一年能赚下来8万多块钱。非常感谢党的政策给了我们蛮好的生活。 乡村振兴最根本要靠产业振兴。怒江州委副书记张晓明介绍，怒江正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打造户户都有产业、人人都有致富路子的发展格局，各族群众向着更加富裕、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在旅游景区、交通沿线布集了一批美丽乡村的示范样板，力争3年内创建5个乡村振兴示范乡镇、80个精品示范村、100个美丽村庄，所有底边村全部建成现代化的边境小康村，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昨天迎来第400次发射，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6号05组卫星送入太空，卫星将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新技术试验验证。长征火箭高密度发射不仅是发射频率的提升，也是发射能力的提升，更是航天科技勇攀高峰、自立自强的体现。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3 2 1点火。 10号8点11分，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实践6号0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从1970年至今，长征火箭51年间实施了我国92.1%的航天发射任务，先后将700余个航天器送入太空，发射成功率为96.25%。